电影 Matrix 第一集入面，主角 Leo 被指示跟随小白兔纹身者前往有关地点，其实是借用了著名小说在1860年刘易斯卡罗所写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桥段。女主角爱丽丝因为好奇追逐白兔，进入了一个古怪离奇的世界。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NEO 圣经 Matrix。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魔星岭四号啊，头先咧讲到话嗰个 file number 咧就叫做 NEO， 你唔会唔知点解啩？ 我谂我未必一定清楚，我唔肯 定，我咁肯定你唔系 Matrix 迷啊！ 我唔系好中意呢套戏噶咋？ 冇搞错！ 我睇咗三集，但系因为咧，碍于第一，我三集都喺三藩市睇嘅。 咁有咩问题咧？ 嗱，我话俾你听， 三藩市睇电影同香港睇电影咪一样电影？ 自从睇完呢套戏之后咧，我差唔多话俾你听咧，我好似冇睇过咁滞。 点解呢？ 你知道咧喺外， 你冇断片啊？ 唔系喺外国睇电影咧，系因为咧就系、是、要享受最 full screen 嗰个享受，所以外国咧就唔会有 caption 嘅，冇任何字幕嘅。咁呢套电影用嘅字咧就非常深奥，根本你都唔知佢讲乜。 咁样。深与唔深之间都唔紧要，咁你可以再之后租翻 DVD 睇噶嘛？ 系都我都有做呢个选择，即系仲要系有呢、這个，因为睇英文都唔得，要睇翻呢个中文字幕。 系 咁好啦，睇完我咧自己就觉得咧有一啲我几欣赏嗰个桥段，尤其是系即系过移动空间嗰啲位。但系咧，譬如话尤其是第二集入到去嗰个白屋啊，真系白屋啦嗰间，哇，完全又系唔知喺入边做咩。 不如咁啊嗱，我惊有啲年轻嘅一代咧， 冇睇过， 或者咁当年你系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唔入戏院睇咧，要打 pat pat 啦吓。要讲翻少少个电影内容嘅， 系 咁试完咧，其实好简单。你知道呢个世界咧，就有好多嘅哲学啦，亦都好多思想啦，就话俾你听，喂，你点知呢个世界系真嘅啫？吓嗱，阿祖，我而家冚你一巴， 系， 哎呀！你点知我真系打咗你一巴啫？ 系 可能假嘅、哦。OK， 咁呢电影咧就系当年1999年咧，佢特登咧，我觉得好嘅时候个 timing very good， 即系佢系喺当年传说好有末日感觉嘅时候咧， 2000年嘅时候， 系即系99年嗰时上画啦吓，佢97年嗰时拍啦。咁就99年上画嗰时就表达到一样嘢，就系当一套电影里边个男主角点解叫 NEO， 因为个男主角叫 Leo 啊嘛吓。咁啊 Leo 咧。就當然好多人當年入場睇咧，就好坦白講，好多女士入場睇真係唔為咗套電影嘅。當年 為咗個男主角， 當年就係為咗呢個奇洛 李維斯 嚟，唔係唔係拎啦。 奇洛李維斯， 好明顯我唔係為咗佢而睇。咁啊，為咗佢嚇，當年佢都算係紅極一時， 靚仔小生啊嘛， 靚仔嘅 mix 啦嚇咁樣。而家唔知去咗邊啦嚇。咁啊。上呢套电影嘅时候都系一个其实系一个试验嘅性质多啲嘅。你睇翻个 making of 嘅时候咧，华纳公司嗰边都话啦，佢话喂，当时呢、這个华卓斯基兄弟嚟到俾个剧本佢嗰时，佢喂华纳公司都话咩嚟噶？你噏乜啊？就算个剧本写完之后话几好好似，但你可唔可以再讲一次佢要讲咩噶？即系电影公司都唔知佢讲乜。 系 咁，但系不断斯基兄弟就话劝服佢话唔系一个好抽象、好迷离。好科幻，但系好哲学又好宗教嘅电影。 系 咁好简单，就系、是、当有一日呢、這个嘅平时好即系个万五式嘅一个生活嘅 I T 嘅男人 Leo， 佢喺一个虚幻嘅世界里边咧，佢有个名叫做 Thomas Anderson。 系 咁，当然系特登叫佢做 Thomas Anderson 嘅。因为讲已经分咗两个唔同嘅世界，即系两个唔同嘅空间度生活嘅。 系冇错啦。咁咧，当佢有一日咧，就开始又俾一啲嘅所谓黑客啦，我哋当佢叫黑客先啦，因为大陆都译嗰套电影就唔系叫《二十世纪杀人网络》嘅，亦仲之黑客帝国。我亦都见过有一个译法就唔知叫黑客。另外一个叫《疑犯》唔记得咗啦，都唔知黑客乜乜啦咁样 吓，好直接噶佢哋 系，好直接嘅。Matrix 咧，但系我觉得我哋香港译做二十世纪杀人网络都译得唔好嘅， 系， 因为你都解唔到嗰个虚幻嗰样嘢 ，mix 咗个意思 系啦。咁算啦 ，Matrix 我觉得就 Matrix 算啦，系啊。咁当时就有嗰班黑客咧，就去揾阿 Neo 咧，就话俾佢听，喂，你想唔想知道真正嘅世界系点嘅？其实你可能而家嘅世界活嘅世界系假嘅， 系。 系虚拟嘅、哦。咁当然佢自己开始由喺幻象与信心之间啦， 经常喺度徘徊啦。 系啦，所以点解佢喺个虚拟世界里边，佢叫自己做 Thomas Anderson， 系 咪就系圣经里边？阿 Thomas 即系多马，佢怀疑耶稣死咗之后冇复活，一路都系得佢怀疑嘅啫嘛。 系 Thomas 啊 ，Thomas 嘛，多马啊嘛，所以其实佢都你谂下，其实每呢套电影用咗好多心思。 系， 就你喺虚拟世界佢系 Thomas，、真实世界咧佢叫 Neo。OK， 咁当然佢就俾一个另外嘅角色就叫咩咧 ？Marcus、就系一个黑人嗰个角色啦吓。咁就去约见佢之后咧，就问佢， 俾啲指引佢啦， 俾指引佢啦。咁 Marcus 嗰个字咧，都系好吊诡噶嘛，因为嗰个字系咩啊？嗰个字系代表希腊嘅梦之神啊嘛，吓、咁梦之神、咁即系话佢系通常如果你睇历史嘅，即系唔系历史，即系传说嘅话咧，希腊嘅神话就系呢个神咧，就经常咧要喺梦里边咧就叫人哋去 报梦咁样， 系例如叫你醒啦，醒啦 ，wake up，wake up， 即系呢个系嗰个神嘅故事嚟噶。咁但系佢代入咗呢个电影嘅时候咧，咁 Amorphis 都系叫阿 Leo， 喂，你想唔想醒啊？你想唔想知道真实嘅世界系点样噶？定系你想留翻呢个虚拟嘅世界？定系 你根本都唔相信你而家身处嘅一个虚拟嘅世界？咁之后就点叫佢咩咧？就叫佢开始拣一粒药丸， 系 一粒就系蓝色嘅药丸，一粒就系红色嘅药丸。呢个就系我好中意一幕嚟嘅，即系你可以选择，但系佢讲到好白噶，就话咩咧？但我唔会话俾你听嗰个真实世界系有几好或者几衰，净系我净系话俾你听，你愿意去尝试咧，你就食粒红嘅药丸，你就会见到 the truth 真理真相。但系嗰个 truth 可能系你接受唔到嘅。呢样嘢好玩啊嘛！如果你食蓝色个粒咧，你就当今日冇发生过呢件事，你会醒翻喺个自己嘅房间，你就一切就安好，继续你嘅朝九晚五生活，继续中午同人去逼饭盒，唔系逼饭盒，即系逼去餐厅买饭盒。 系 咁或者咧系去一个正常嘅社交生活。OK， 你就当好似 总之 back to normal 啦，所有嘢 系啦。咁、那个日子当时系1999年啦，即系佢讲紧个电影里边嘅虚拟世界。咁、最啱咩 Leo 点啊？咁啊拣咗粒，好我要知道 truth。所以食咗红色嘅，咁一醒嚟嗰下，哇！就是一个超级嘅电脑世界， 系 嗰、那个电脑世界系咩咧？那个电脑世界就系人类，其实原则上啊，人类嘅文明就毁灭咗噶啦。个时间咧就已经系唔系1999年噶啦，系2199年，即系200年后嘅世界嚟嘅、人类系自我毁灭咗嘅世界咁滞，而个电脑世界咧就自行运作。点解自行运作呢？就因为人类喺好耐嘅时间后面，其实而家已经发生紧。即系 Matrix， 你知一套电影其实系同步嘅。 系， 就系佢赋予咗而家嘅电脑世界咧，有 AI 人工智能嘅系统。其实而家已经全盘做紧呢样， 都有呢一个技术啦。 有呢个技术，同埋有一路咁样去发展落去。其实我都觉得系好恐怖嘅。 系， 咁即系个电影里边就真实世界就系因为人类文明毁灭咗啦。但系机械嘅人工智能继续去运作落去啊嘛。咁於是乎点啊？於是乎咧，佢就要将一啲人类未死剩嗰啲人类咧，就爱嚟人工培植，一个个咧摆喺一扎机械嗰啲盒度咧，就去供养机械人嘅生活。点解供养机械人生活咧？就因为你人类崩溃咗，咁你冇电力公司，你冇核电，冇乜都冇啦， 所以就由佢哋。 所以佢就要种一啲人呢、就插晒啲电源啊，插晒个脑后面嗰啲仔啊，佢就要令到你喺个脑里面呢就去提供一啲嘅幻象。个幻象系你觉得依然生活紧1999年。 有晒所有嘢嘅生活。 係啦，你所有嘅吃喝玩乐啊感觉全部只不过系脑嘅刺激嚟嘅啫，你冇发生过㗎。咁不过呢所有插落佢身体里面嗰啲电源机械嘢呢，因为人类本身系有电㗎嘛。 係。 发电㗎嘛。咁就呢啲人类嘅一路嘅生长过程呢就供给呢个叫做 Matrix 嘅世界，因为电脑嘅好难译啦， 虚拟世界啦， 虚拟世界，因为而家正统嘅电影嘅译本就叫做母体啦，呢、這个字我觉得相当译得差嘅， 完全系难谂啊， 系即系 Matrix 点解叫做母体啫，即系冇办法，但系而家 佢真系冇睇嗰套戏嘅， 系但系大陆嗰边又译咗另外一啲嘢嘅，大陆嗰边就好似唔知做叫做巨基定乜鬼，唔系古巨基喎，所以。好奇怪嘅佢啲译名，咁我就算啦，唔理佢哋啦。咁总之 ，matrix 我用翻呢个字咧，就一个大嘅电脑系统主体嘅大脑电脑系统，电脑系统。咁就 供养佢哋成个世界继续运作，啲机器自己继续去 build up。而呢个佢哋个电脑世界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我啲机械世界咧就已经系先进文明嘅地方。 系， 你哋已经被取缔嘅啦，即系人类被取缔，你哋只不过系供养我哋电力嘅啫。 嗯， 啊，呢个系真相啦。咁啊 ，Leo 就醒咗咯。 系。 见到一个咁恐怖核突， 甚至咁真实嘅，即系原来呢个世界真嘅一面系咁样。 系啦，咁啊，大家 接受唔到啦，自己。 系啦，之后就喺真实嘅世界里面撞翻阿 Morpheus， 即 系 个黑人，同埋个女主角Trinity， 个白衫人， 白衫女人，唔系白衫女人，黑衫女人，即系佢个爱人。 黑衫， 即系 Trinity 嗰个佢嘅情人啦。咁啊，同埋佢一班嘅 crew， 咁啊喺嗰架大型嘅飞船里边咧，就同呢个大嘅 Matrix 对抗啦。同埋透露呢，其实仲有一个地底世界呢，就係属于真正嘅人类世界对抗 Matrix 嘅。咁呢个就係成个嘅 故事结构内容。 故事结构内容嚟嘅。咁你明明呢样嘢呢已经係一个相当之吉到我哋好多鍾意灵异啊虚幻啊嘅一啲人嘅心态嘅。 係即係边啲地方呢 问咗你先，你觉得呢个世界有冇机会系假噶？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即系我哋摸到条木啊，摸到个咪啊，我打到你两巴啊，你会唔会系假噶咧？你有冇谂过咧？ 冇。 点解你唔敢谂咧？ 基于我嘅信仰。 你个信仰有话俾你听呢个世界真嘅咩？ 非常真确。 佢点讲啊？耶稣同佢讲呢个世界真噶咁啊？ 因为喺旧约创世纪，我哋而家所有见到嘅嘢咧，都系由天主所创 造。你唔俾创世纪嘅我们就系个 Matrix 嚟噶。 咩话？ 个神话系我们啊嘛， 系 咯，三佢种数噶， 系啊， 佢哋做人出嚟可能就为咗发电咯，为咗个整咗个太阳、月亮啊，其他嘢出嚟，可能为咗发电。 咁我哋梗系相信，我而家见到阿祖、云海、陈强呢啲就系我们噶啦嘛。 系啊，咁但系你点知呢个系真嘅咧？你有冇曾经怀疑过呢个世界系假嘅咧？ 冇。 点解咧？即系我觉得啊，不你真系好典型嘅阿祖啦。咁你仲俾得几多证据？去劝服我呢个世界可能系完全唔系虚拟嘅咧， 唔系好简单， 嗯， 即系基督教嗰啲朋友咧，经常都讲嘅，咩信咩信耶稣必得永生呢句咧，就唔系我哋经常用嘅， 哦，信耶稣必水牛啊嘛， 真系变水牛嘅啊。经常咧，我哋成日咧睇圣经咧有一句说话非常好嘅，就话我今日好似传教咁样。 唔紧要啊，我就想你用你个角度去同我辩论下啊嘛。 即系耶稣曾经讲过咧，佢就系道路、真理同埋生命啊嘛。咁呢三样嘢其实包括好多嘢嘅。 系啊， 道路系乜嘢啊？就系讲紧即系每一个人其实讲唔系一条路啊，系真系讲紧每一个人嗰个嘅思想嗰个信念嗰个条道路啊。佢就系我哋要向住佢呢个嘅榜样去进化啦，佢做嘅嘢啦。真理 咁点知嗰个系真嘅啫？ 嗱，系啦，跟住真理咩叫真理呢？就系、是、即系真正嘅，即系照字面解嘅话，就系真正嘅道理啦。咁点样为之嘅真正道理呢？因为在于即系我个宗教信仰嘅话咧，耶稣同我哋嘅神咧系三位一体噶嘛。咁我要首先相信有呢个神存在先啦。咁如果我唔 但 系 你唔好唔记得圣经系冇讲过三位一体呢个字 嘅。系，但系呢 系罗马嗰个当年嘅教 程， 将罗马嘅旧嘅。所谓嘅 myth 嗰啲嘅所谓多神论嘅故事套咗入去基督教嘅啫。 嗱，讲 当然你可以计到尼西亚嗰个会议里面将三位一体正常代为一个所谓教条， 系 但系圣经是不存在三位一体呢个 term 嘅，即系话喺我眼中三位一体系虚拟嘅。 系嗱，咁但系咁讲， 冇嘅。 嗱，但系咁讲啊，嗱，因为咧嗰阵时圣经有讲过乜嘢？耶稣委派边一个系成为佢嘅代表啊？百多禄啊嘛 ，Peter 啊嘛，咁而 诶，佢冇咁讲， 有佢 我交盘石，盘石嗱，你知唔知神学上盘石话有机会系讲紧耶稣自己嘛？ 即系咁讲先啦， 系要 challenge 你。 教会嘅信理咧，系因为基于呢句说话啦，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教宗咧有呢一个嘅 锁匙系嘛？ 即系教宗咧有一个嘅信理嗰、那个权力咧，就系佢喺道理上面咧系永远唔会错嘅。 但系我想问你一样嘢，你嗱，我唔同你，我唔考你旧约先啦，因为旧约我再考你。 旧约真系好难嘅， 系你信我，我肯定你唔熟旧约啊！话俾你听，旧约我就真系都几熟，新约咧 系 大部分人熟啲嘅。OK， 我就考啲新约先。 会考嘛，因为 系啊都啱喎。咁但系新约咧，耶稣曾经好简单一样嘢先啦吓，佢唔系好多次讲过就话佢唔属于呢个世界嘅。呢个世界如果反抗我嘅时候。咁就代表其实因为我系另外一个世界所派落嚟去讲啲真实嘅说话俾你听，你哋听唔明，你哋理解唔到，可能 第时即系你去到我嘅世界嘅时候，你就所以同我一齐快乐地生活啦。 啱啊！ 咁呢个系咪好 Matrix 嘅一个语言先？第一， 系 第二。佢曾經釘十字架嗰陣時講話咩啊？喂，因為呢個世界唔係我噶嘛， 嗯， 你都唔係屬於呢，即係我亦都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嘅一個 version 啊嘛，咁講啦，我即係 我唔係屬於呢個國土嘅， 即係我唔係用直讀啦嚇，即係大概意思啦。佢如果我係呢個世界嘅，我就派咗天兵天將落嚟電死曬你哋所有人之後救咗我走啦喺十字架上面，但我冇，因為我唔屬於呢個世界噶嘛。嗱呢啲字眼啊、用字啊，係非常非常之 matrix 地話俾你聽，这个世界可能是虚拟的噃。如果你信我，在个电影里面 Neo 这个字呢其实都很吊诡的。Neo 你知道看了第三集之后呢，某个程度上都代表其实暗示他是耶稣的嘛，是不是 他有这样的潜在意识 绝对大啦。第一，因为他你想想其实那三个主角都是一个好像三位一体的角色啦，他的女朋友叫 Trinity 啦，Neo 这个字是在即是原则上可以解做 拉丁文解做新啦理识啦，是不是但是如果法文上面都可以解做圣诞啦，你知道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 因为系啦，嗰个音其实系差唔多，系喺圣诞咁意思啦。咁佢暗示佢系耶稣，同埋咩啊？同埋第一集已经讲到嘛，以前即系电影里边，佢阿 Neo 叫为 The One，嗯、即系嗰个中文译做救世主系好不知所谓噶。The One 即系一个 唯一嘅 使者啦，我咁形容。佢之前嗰个死咗。佢系再临嘅，喂呢、這个仲唔系耶稣嘅救世主再临嘅故事？ 嗱， 临尾仲要讲埋最尾先，临尾个故事系第三集，阿 Leo 系死嗰个方式，定系钉十字架咁形式飞上天嘅、嗯，大佬你唔系暗示佢系耶稣，咁你将翻嗰个故事内容，电影故事内容套翻耶稣喺新约讲嘅嘢。又话喂，仲话叫你唔好喺呢个世界储钱、哦，你个真正嘅钱啊、粮食啊、屋啊，全部喺另一个世界噶、 哦。所以咧，我哋多谢呢套嘅电影咧，系令人哋咧有某部分嘅地方咧可以认识咧基督宗教信仰嘅、 嗯。 但系嗱，但系咧， 转弯， 但系个信理唔一样啊嘛。嗱，头先 信理唔一样啫， 信理系好即系呢个好紧要。 信我啦，咁就 唔系嗰个个信个道理唔一样。即系你谂下嗱，耶稣当年咧钉十字架嘅时间讲，即系话啊，我个国土唔喺呢一度。 系咯， 嗱，嗰个原意喺边度先？如果你查翻我哋嗰、那个，即系因为圣经咧，而家我哋咧就基督教都一样嘅，经文还经文啦。我哋正所谓引经据典咧，就有典故嘅、每一句说话啦，系啦，侧边都有啲注译嘅。 系， 咁当其时咧，神学家咧都会解释。呢句嘅说话咧，耶稣好明显嗱，佢系讲紧如果我要摆脱晒呢啲一切嘅嗰啲叫咩刑罚嘅话咧，佢可以用一啲嘅能力去即系驱使到我唔使受呢啲嘢噶嘛。 系 而呢啲能力咧就代表咗佢系神嘅儿子啊嘛，所以佢行到神权嘅。譬如话佢嘅一生入边曾经有无数次奇迹啊嗰啲嘢， 你唔代表佢喺呢个世界。作为神的儿子都是一个虚拟的。 那个问题就是 神是真实的。他派个儿子是虚拟的。那就可以三位一体咯。 是啦，你这些喜欢灵异的人可能就会定下、啊、这个就是无疑的世界。 是啦。 但是在于一个有信仰角度的一个团体 入面。那你死了之后都上天堂嘛，你去耶稣的世界。那个问题。那个真实定是真虚拟 的。这个就很重要啦。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信理上面我们就说啦。当然耶稣刚才讲的那句话。 直接点不要斗气。 那个国土呢就很肯定他是讲的是天国的国土啦。 是啊。 即系我哋信 咁啊，天国国土咪可能就系真实世界咯， 石安咯。我哋嗰个信， 新天新地咯，新耶路撒冷咯。 系啱嗱，留意一句说话，留意一句说话。耶稣当年复活系点样复活先？ 你讲紧喺洞里边 三日之后复活，佢点样复活嘅先？ 点样复活咪就咁企起身咪复活咗咯？ 点样复活法啦？佢复活啦，跟住四十日之后发生咩事啊？ 你讲紧升天？ 系啦，佢点样升天噶？ 咪众人面前升天咯？ 系啊，佢系有啲咩升咗上去啊？ 有啲咩升咗上去咪人飞升咗上去？ 呢、這个好呢、這个系一个好紧要嘅 main point 嚟。佢唔系灵魂出了嘣一声飞上去。 系啊，啱啊。 佢系连肉身飞上去。 系啊 ，Leo 都系啊。 系 喺个电影里边， 佢抄嘅啫。咁 佢第一集嘅立啦，小个幕佢系成个肉身飞咗上去。 咁呢个咧，嗱呢个就系我哋信你嗰、那个，即系我哋信 呃你咧， 就 系佢喺佢俾你嘅喺脑电波里边刺激，你以为嗰个翻信徒见到佢飞上去。 但系就系因为嗱喺圣经新约嗰度咧，我哋见到耶稣复活咧，佢系。连个真身一齐复活嘅， 系啊， 哇，直情咧，即系刀枪不入。 咁你点知个真身系真嘅啫？因为呢个世界如果都系假的， 就系 Thomas 啦，就系因为 Thomas 呢一句啦，佢补充咗 Thomas 佢唔信啊嘛， 唔信啊， 虚拟世界嗰 Thomas 唔信耶稣复活啦嘛， 系啊， 于是乎耶稣就叫嗰啲门徒即系、 你嚟插下我个窿啦，咁样 插，你嚟摸下，你嚟摸下啦， 但系佢冇摸啊， 有 冇？ 唔系，即系佢想摸嘅时候， 我 guarantee 佢冇摸。 我最憎佢呢段噶啦。点解耶稣叫你摸佢唔摸佢？ 唔系， 我都话啦，应该即刻两只手指夹入佢个手腕，撩两撩，之后再插入佢个脚腕度，撩两撩。咁耶稣度嗌一声， 耶稣喺 埋 耶稣喺 Thomas 面前，佢就话。佢就话佢 show 俾 Thomas 睇，佢、 啊、 就话你就直接摸下我啦、 啊， 摸下我个手入边嘅窿啦，摸下我肋旁嘅伤口啦，诶、 啊 ，你睇下你信唔信我啦、 啊， 好啦 ，Thomas 到最后佢冇摸， 佢净话咩啫，即系饶恕我啦，罪人啦，呢样嗰家嘢啦。 嗱，但系因为呢一句啊嘛，即系当其时耶稣呢、這个，即系我哋要咁样睇啊、嗯，我哋要咁样睇就系耶稣。佢系好 firm， 我根本系一个真心复活嘅，所以我唔怕俾你去 challenge。 咁呢句都可以系一个你刺激你脑电波里边嘅幻象嚟嘅。 系， 你明唔明我哋所有嘅分？ 即系耶稣系一个， 即系你知道我哋所有嘅痛啦、泪水啦、smell 啦、记忆啦、感觉啦，全部都系我哋脑产生嘅一种嘢嚟嘅。咁你点知当日嗰班门徒？嗱，我当我退一百步啦，旧本圣经记载嘅冇嘢错先啦。虽然已经唔系好啱噶啦，咁但系当我哋见到嘅嘢系真嘅，你点知当时嗰个唔系一个我哋虚拟世界套于俾佢嘅谂嘅方式咧？ 嗱，点样咧？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好冇？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系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嘅保安部门，多年嚟。他们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西方国家在香港从事的间谍行为，一些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门，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翻开你的小说，快乐时消失于那边，聪明何处才累积到，使你学会望阔点，镜破了看着那闪亮而不是碎片，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千转万转，竟如错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其实你又怕苦，又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缺陷才上缘，人生方可以。 好片段。